水隔天涯，不知相会在何时。眷恋尽回眸，心却梦依稀，独与痴情话，聊一季相思，只为一水隔天涯，不知相会在何时。别相逢拨云为，长别无期那不悲，往日欢笑难忘记，你不归来我不依，预计归来日，歌却为之归，老燕各纷飞，只恨一水隔天涯，不知相会在何时。雁各纷飞，只恨一水隔天涯，不知相会在何时。